未名电台原创有声书《城里的月光》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第八章。 嗨，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想，你现在一定很恨我。我想，我至少该给你一个解释，即使以这种怯懦的方式。认识两年多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你面前提起过我的父母。5年前，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婶娘因为癌症去世了，我爹也跟着一病不起。临终前几日把我叫到病床前，告诉我，其实婶娘是我亲娘。她说我娘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在她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被她赌咒发誓死缠烂打嫁了她，然后又有了我。后来我爹飞黄腾达，在外面有了女人，我娘很生气，找她理论。她觉得我娘小题大做，她只是在外面逢场作戏玩玩而已，哪个有权有势的男人在外面没有几个女人。我娘气得转身就找了瓶农药喝了下去。我爹吓坏了，马上把我娘送了医院。虽然命是救回来了，可是声带坏了，成了哑巴，脸上也部分肌肉萎缩，变得挺丑。我爹后悔得不得了，和外面的女人都断了，可我娘也不肯原谅他，但是又舍不得我，也不想我长大因为有个哑巴丑娘被人瞧不起吐口水，就和我爹商定，只说她是我婶娘，我亲娘车祸去世了。后来他们带着我搬迁到本地，一切从头开始。我爹说，他这辈子无论做什么都补偿不了欠我娘和我的。好在他马上要随娘去了，在地下他要当牛做马护着我娘。他还嘱咐我要做个好男人，好好疼自己的女人，别让她受苦，不能像他一样说话不算话。你能想象我当时听到这些的心情吗？我日日见我亲娘，却从来没有开口叫过她一声。她日日见我，但是为着护着我，却什么也不告诉我。她虽然是哑巴了，但是她出身书香，我写字念书都是她督着我做功课的，从来没有写过一张纸条告诉我前因后果。她心里该有多苦啊。我想怪我爹，可是那么多年，我想他也日日夜夜受折磨，也不忍心让他不能安心的走。知道真相以后，我觉得爱情和婚姻不只是我以前想象的轻松和美好，是很重的，超出我承受能力的责任。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前任一辈子的许诺，自然也不能害了他，长痛不如短痛，和他分了手。是的，在我和他分手的原因上，我之前骗了你。之后的那段日子，我白天行尸走肉一样的上班，晚上去夜店买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秘密。就这样，我更加厌弃自己，自暴自弃。我他妈觉得衣冠禽兽这个词简直就是为我发明的。我和很多熟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那段时间大概也是外人以为我伤情痴情的日子，很可笑吧，呵呵。后来你出现了，第一次约会你说的那番话让我觉得也许我是适合陪你度过一段日子的那个人。你对旧日感情纯净的怀念也让我觉得有些温暖。认识你的这2年，我去夜店胡闹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甚至觉得 自己已经变回了一个正常人。那次你问我有没有一点喜欢你，说实话，那时我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没有敢问过。我这样一个人自己都无法把握自己，是不敢去给任何一个人承诺的。只能说这两年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安心，觉得自己也可以开心一点的活着，是因为有你。你可能会问，那个你曾经让我们都忘掉的夜晚是怎么回事？我想说，男人都不是东西，不知道会让你释然还是会让你唾弃。我曾以为你不关门是邀请信号，后来才明白，你是为了表明信任。不过昨晚有些不同了。昨晚我曾经一度真的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一辈子的承诺，让你快乐幸福。有些你想听的字我一直不敢说，可是我想也许我可以试试离他近一些。可是我反复想了许久，我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不起，我没有你勇敢，我又做了逃兵。忘了我吧，你值得一个更好、更懂得呵护你的男人。时间是俯瞰一切的神，有一天你会发现，摆脱我是一件幸运的事。保重，风。 玲玲默默看完，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食指轻轻抚摸着信的落款，认真叠好，仔细放在枕头下面。没隔几天，他接到晨晨火急火燎的电话：“ 哎，你们搞什么搞？本来都以为要喝喜酒了，怎么陈默突然辞职了，连手机都消耗了？” 他简单回复：“你专心给娃换尿布去，少操闲心。”几个月后，他在某小区买了个小房子，给陈峰的常用邮箱发了一封复兴地址的邮件。信里只有简单的三个字：“我等你。” 三年后，这一天，林丽牵着小米在小区花园里玩滑梯，突然不远处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呆了一呆，然后一把抱起小米，朝那人奔了过去。一袭黑衣的陈峰看着从远处奔过来的一大一小，眼神复杂，没有说话。林丽看着面前一别几年风尘仆仆的陈峰，眼睛里慢慢升起了蒙蒙的雾气。他嘴角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只微微笑着。陈峰也微笑着看着他，一时间两人默默相对，只觉得什么都想说，却也什么都不必说。过了一会儿，林丽向前挪了一步，想拥抱陈峰，才意识到手里还牵着小米。小米正睁着滴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陈峰。林丽抬眼看到陈峰略有些迟疑的眼神，含着笑意说道：“ 不是你的。”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也不是我的，这是我外甥女。” 守护他身旁，若有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